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翁同龢接过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命案之后，进行了一番缜密的调查。现在能否为这两个年轻人伸冤，翁同龢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看过几本卷宗之后，翁同龢马上就发现了不少的可疑之处。他知道一场普通的案子能闹到刑部，可见这能否翻案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查明真相了。更大的阻力，更大的困难，就在于各级官员官官相护。想要推翻原来的证据，那就等于推翻曾经参与的办案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访，案件的线索一点点清晰，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可是面对即将来临的刑部堂审，翁同龢这心还是放不下来。一场弥漫着硝烟味道的唇枪舌战就要来临了。他被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是政治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是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能让两代帝王对他敬重有加？又是什么契机让他为一桩冤案平反昭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两代帝师翁同龢第三集。堂审这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翁同龢就起了。其实他这一宿啊，基本上也没怎么睡，脑子里不停的在想，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什么线索他没想到的。直到前前后后所有能想到的他全都想了一遍，确认没有被遗忘的，翁同龢这心才算稍微平复了一点。临出门，翁同龢把几本卷宗还有他所调查的资料一件不落的拿在手里，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这两个孩子能否活命就看今天的堂审了。早晨9点，刑部秋审处的各级官员以及曾经涉案的地方官员全都来到了刑部衙门。刑部因为一桩普通的民间凶案这么热闹，这还是头一回。翁同龢作为本次堂审的主持，一身正气地走进了衙门。余杭县刘希同、杭州知府陈鲁、外带浙江巡抚杨昌俊这三个人都是曾经审理案件的主要人员。瞧见翁同龢手里拿着厚厚的一点卷宗， 心里头不免全都咯噔一下子。堂审正式开始，翁同和把调查结果交给了秋审处的总办于军。其实对于这个案子，于军自己也撰写了详尽的案情分析。就刊一开场，于军是一句废话都没有，直接切入主题。余杭知县刘希同，在你所交的卷宗里说，杨乃武是从爱人堂药店买了40文的砒霜，可是在后几本卷宗里却记录着杨乃武自供，说他是去钱宝生的药铺子买了红砒。杨乃武一个读书人，是他不认字儿，还是你不认字儿啊？刘希同完全没想到于军一上来就会这么直接了当的针对他，刚要开口解释，于军扭脸就冲翁同和直接说道：大人，在调查中，余杭县的仵作一口咬定葛品莲是中毒身亡，起初说他是中的烟毒，后来又说是砒霜中毒，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缺乏证据，这是疑点之二。这第三点也是我去实地调查的时候才得知的，葛品莲死前医生曾经诊断他是热火症，死后葛品莲的尸体仅仅就是嘴角和鼻孔里有少许的红色液体流出，医生断定这是因为天热所致，可到了余杭县仵作的嘴里却成了七孔流血，何来七孔，何来流血呢？余军的这些疑问其实翁同和也想到，不过翁同和作为本次会议的主持，不能够急于发表意见，他必须考虑周全，做到天衣无缝，这样才不会给那些地方官员反驳的机会。听完于军的陈述，翁同和默许地点了点头，低头沉思了一下，就把话题转向了林拱书。咱们昨天介绍了，林拱书是林则徐的三儿子，对大清律法相当熟悉，这次让他来参加，翁同和也是希望林拱书能够协助自己多方调查，把案子查明真相。就听翁同和说道：拱书兄啊，你是浙江司的主事，对这件案子也比较了解，你对刚才于总办分析的案情怎么看呢？林拱书这人办事一向精明，为人又正直仗义，听到翁同和这么问，心里就明白了。就看他站起身来，特意走到刘希同这帮人身边，冲着翁同和说：杨乃武这个案子是朝廷交办的大案，原案几次审理，被告几次翻供，可见办案人员并没有查出真相，导致这个案子时至今日都难以定局。据我了解，杨乃武被关在大牢，屈打成招，含冤受苦，在死牢里他还曾经亲笔写过状纸，他的姐姐杨氏拿着这张状纸冒死为弟弟申冤，这张状纸我也看过，难道曾经办案的相关人员就没有反思过为什么杨家人会如此上告吗？林拱书的这番话说的刘希同这帮人连头都快抬不起来了，他们心虚啊，人家这话说的没错，只不过他们没想到都是朝廷官员，林拱书会这么一针见血。这还不算完，林拱书一转头，两眼死盯着刘希同：刘知县，这件案子我也调查了，可得到的结果您可能不太爱听啊。如果我没说错，你当初肯定觉得一个普通百姓的命案没人关心，听说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流言蜚语，你就认定他们二人有奸情， 后来发现很多查证都有悖于您的定论，您就找到爱人堂药店的掌柜的，让他做伪证，说杨乃武在他那儿买过砒霜，对不对？你们这些人作为朝廷命官，为了能让这场冤案早点结束，竟然不顾大清律法，安排假证人、假证词，实属是可恶至极呀！一时激浪，满场哗然。刘希同一听林拱书这话，当时就吓了一身的冷汗。杭州知府陈鲁和浙江巡抚杨昌俊也是一脸惨白，使劲地瞧着刘希同。刘希同这会儿算是明白了，他跟陈鲁和杨昌俊之间可以官官相护，可是到了刑部，这些人可不会念什么同僚之情。事已至此，刘希同为了保命，只能是死不承认。林拱书这边话音刚落，他就一脸委屈地申辩上了：嘿呦，翁大人，您不能相信林拱书的一面之词啊，我作为朝廷官员，百姓的父母官，怎么能亲自去做伪证呢？这件案子从上到下调查了不止一遍，如果我作假，那杭州知府、浙江巡抚二位官员难道就看不出来吗？所以呀，还请您明察呀。您听听，刘希同这话把陈鲁和杨昌俊全给烧上了。这俩人听完了，心里快把刘希同恨死了，可表面上呢还得陪笑脸儿，谁让仨人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呢？啊，对对对，翁大人，您不能光听林拱书一面之词啊。这仨人狡辩，林拱书可不拎这一套。刘大人，既然你说我是一面之词，你可有证据啊？一句话就把刘希同给噎这儿了。刘希同吭哧了半天，张了半天嘴，一个字儿都没说出来。这个时候，翁同龢坐在朝堂之上，目光炯炯地扫视着面前这些人。其实他心里头对于这个案子早有了结论，对于大家的态度，他大致也有了把握。只不过现在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证明葛品莲的死因。就听翁同龢缓缓地开口了：若要推翻原案，也得找出证据。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据理力争，才能使此案水落石出，有个定论，让大伙心服口服。刘希同，你一口咬定没有做伪证，可你又拿不出证据，可见这其中必有种种弊端。能够证明葛品莲的死因，这唯一的办法嘛，就是开棺重新验尸。我提向朝廷复命，说要重新验尸，只有这样才能辨以真假。一无先例，二无成命啊，在场所有的人全都吓傻了。刘希同一听这个，差点没坐地下。其实不光刘希同他们，就连林拱书也为翁同龢捏了一把汗。翁同龢话一说完，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站在翁同龢身边的刑部尚书桑春荣半天没言语，这个时候啊也憋不住了，悄悄跟翁同龢使了个眼色，小声说道：大人，我们如若真要推翻原审，那浙江巡抚杨昌俊的面子往哪儿放啊？一个普通百姓的案子值得吗？您得想想，这案子可是经过他的手啊，这卷宗里盖印结案的章可是他杨昌俊的，这要是把案子给翻了， 想必他在朝廷的同僚也不会善罢甘休啊。翁同龢就知道这个案子本来简单，之所以闹得这么复杂，就是因为这些人际关系，就是因为他们这些面子比人命还重要的官员。桑春荣跟着翁同龢也有这日子了，其实桑春荣这人呢，人不坏，说这些无非也是为了翁同龢着想，可是翁同龢这心呢，却是越听越不是滋味。桑老，你我都是读书人出身呐，深知律法那是不可侵犯的，杨乃武也是一个读书人，考取功名做学问，他的前程本应该是日后入朝为官的，可现在却落得如此下场。再有这巨石查案为民伸冤，这是我们作为臣子应该做的，也是朝廷取信于百姓的根本，怎么能够在大清律法面前说得这么儿戏呢？到底是他们的面子重要，还是百姓的性命重要？翁同龢是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桑春荣也知道翁同龢的心思，只不过他更清楚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再是一桩普通命案那么简单了，好些事情作为刑部的尚书，他必须要提醒翁同龢，大人，您说的话确实有道理，可是您也知道刑部办事向来都是两头不讨好，既要向上头交差，也要对下面人应付，这样的案子咱们难就难在两头受牵制啊。说完之后，桑春荣摇了摇头就下去了。翁同龢心里明白，现在这个局面如果他要是来硬的，难免会招惹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结果很有可能是既没方案成功，他自己也会受到牵连，这会儿他必须要智取，想办法排除一切障碍。翁同龢低下头，皱着眉头，闭眼沉思了半天。过了一会儿，就听他突然说道：由刑部草拟一份杨案的复审奏章，罗列一下大多数官员对于案子的分析，尤其是林拱书的几个疑点，列为首选，等待朝廷批准开棺验尸。一场堂审就此结束。虽然翁同龢做出了如此惊人的决定，可是在他的心里却一直笼罩着一层阴影。这次堂审过后，刘希同一帮人果然煽动了很多同僚，阻挠开棺验尸的程序，而翁同龢也在接手案子一个多月以后莫名其妙地被调了职。翁同龢明白，朝廷调他去做户部右侍郎，在级别上虽然是高升，可实质上却是有人故意让他脱离此案，而且这些日子刑部就没踏实过，有托人给条子的，有跑过来大吵大闹的，总而言之就是阻挠开棺验尸，不想查明真相。现如今这件案子由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蒙接手，翁同龢的侄子翁增贵作为林拱书的副手负责调查。好就好在这些人有良心，一心想把案子查明真相。开棺验尸的日子终于定在了12月初9，林拱书和翁增贵还特意邀请翁同龢作为主持来做最终的审理。这场持续了将近3年的冤案能否水落石出，就看这一次了。初九这天，朝阳门外的海会寺人山人海，寺院外头的甬道上站满了禁军士兵，普通百姓只能是围在寺院的墙外头伸着脖子等着结果。刑部一般官员和几个经验老道的仵作全都聚集在大雄宝殿，殿内华冠仙服，香气馥郁。翁同龢由翁增贵陪同来到大殿，先是几位官员寒暄了一番，紧接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堂审就开始了。 就听翁同和义正言辞地问了问身边的衙役，证人、被告、原告和原审官都到场了吗？回翁大人，除了杨乃武因为伤势过重无法到场之外，其他人员悉数到场。好，下令开棺验尸。随着翁同和的一声令下，全场突然鸦雀无声，就看埋在地下3年之久的葛品莲的棺材被撬开了，刑部特聘的仵作张德山小心翼翼地将一根银针探入了尸骨的喉结部位。在场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只见张德山轻轻地将银针抽出来擦净，仔细地看了看，银针上是干干净净，并没有中毒发黑的迹象。为了保险起见，张德山又重复检验了几次，可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银针依旧是光亮无异。张德山为了能让铁证如山，还特意从死者的喉骨间取下了一小块骨头，放入银盘中，迎着阳光反复擦拭，直到最终确认，张德山这才走到翁同和的面前。翁大人，死者尸骨一切正常，并非中毒身亡。站在旁边的刘希同急得一直在擦汗，翁增贵为了堵住刘希同的嘴，又命令原案仵作再一次复验。直到两人验尸结果毫无差异，翁同和突然一拍桌子，刘知县，两位仵作都已经验过尸体了，证明死者并没有中毒，你还有什么话说？刘希同这回是彻底败了，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承认了当初草率验尸，甘愿认罪。这场持续了3年之久的冤案，最后随着刘希同一帮人被刑部衙役押出大殿，终于落下了帷幕。寺庙内外的百姓官差一下就沸腾起来了，翁同和这个时候总算是能松一口气了，笑了笑，瞧了一眼身边的侄子翁增贵，作为者只能逞凶一时，为民请命是我们的责任，天下贪官污吏甚至害民贼寇吃人虎狼，一日不除一日不快，贵儿你该明白吧。在这之后，翁同和借助慈禧的力量，把余杭县刘希同发配黑龙江，巡抚杨昌俊等数十人通通摘了官帽，依法惩处。杨乃武和小白菜蒙冤三载，带着一身的情伤，终于走出了暗无天日的大牢。只可惜杨乃武的举人功名被革除了。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我不明白